好，星期二得到翻嚟第二节，咁啊头先咧，其实讲咗好好多即系题外话啦，岔开咗好远啦，不过都冇办法，一定要继续讲落去啦。咁啊，我哋跟住要讨论咧，其实就系啱啱年初一嗰、那个叫做骚乱啦，喺旺角嗰个骚乱咧就开始审啦。咁啊，有一位咧就人称鱼蛋革命义士，第一位政治犯叫做陈柏洋。咁呢位係一个网台嘅主持嚟嘅，咁当然係冇乜人听嘅网台，亦都冇乜人识嘅主持啦。咁啊， 网台就可能有啲人听，但主持就唔係咁多人识啦。 冇乜人听嘅都係，因为你试下叫佢摆上 YouTube， 大家一目了然，係一清二楚。 佢唔敢。 唔敢啦。咁啊，我哋睇返呢年初一嗰單嘢呢，其实今次咁样判法呢，判佢九个月喎。咁啊，問過好多，其實問過好多法律界嘅人士咧，其實個個都普遍都會話係判得重嘅。 係冇錯， 因為你如果嗱，即係你嗰個叫做咧案發嘅地方唔喺旺區，其他地方掟個水樽咧，我諗都係判感化或者社會服務令嘅啫，即係襲警啊。 係， 但係今次係因為咧，佢牽涉到年初一嗰單嘢，咁你年初一就將佢定性為暴動嘅話咧，就好大鑊噶咯喎。因为你喺个群情咁汹涌嘅时候，你向差佬掟完一次又一次嘅话咧，佢哋嗰个告你袭警咧，就一定系严重好多嘅。那个裁判官都讲啦，系要判一个有阻吓性嘅刑期噶嘛，所以就要九个月。咁啊，九个月咧都有假期嘅，咁啊都唔知道会唔会系 半年啦， 半年啦吓啦，即系可能系。扣翻冇扣咁多， 三分二到啦， 三分二啊， 半年到啦，即系半九个月，三分二咪半年到咯。 系咁啊，老实讲，坐监入去坐半年，好大镬噶嘛。同埋咧，出到嚟咧，除咗《二月时报》之外，都冇人请佢噶啦。 唔系啊，人哋黄杨达讲咗噶嘛，我会佢出翻嚟之后，我会俾份嘢佢捞噶嘛。不过唔知几多钱人工啫。 哦， 啊，即系搞清楚呢件事。 我有份嘢捞就唔错噶啦。咁啊，好過冇，因為佢而家喺嗰啲餐廳度做侍應啊嘛。 係 咁啊，因為咧嗱，我哋以前一路都話咧，你搞任何嘢都好咧，你要首先要衡量翻自己能唔能夠承擔嘅風險。 嗯，啱。 因為如果你覺得咧，我冇問題嘅，鳩一條砌一條，我冇咗條命都得嘅，咁你可以去嘛，做咩都冇問題，係咪？即係當年啊。啊！啲人喺度讲佢话将啊边个啊孙中山俾黄毓民啊嘛，系咪？成日都话做呢样嘢，喂，问题你会唔会有牺牲嘅准备啊？你而家冇喎，你系有准备牺牲你啲靓嘅， 冇错， 你系准备随时牺牲你啲靓，但系你哋系从来都冇嘛。而家问题就系有唔少嘅人系俾佢哋去攞出嚟牺牲啊嘛，系咪先？喂你。跟住呢个大佬系嘛，佢哋话俾你听冇问题嘅去马啦，你哋系义士嚟，一个义士，你支援过人哋乜嘢啊？初时就叫人哋就自辩，后尾就揾个代表律师，而家嗰个仲系法庭嘅律师嚟， 当值律师 即系你哋冇律师啦，系咪？咁你哋嗰几百万货金咁啊，全部去晒食长脚蟹同埋食龙虾啦，清清地系咪？ 你都老实讲。你就算請唔起最使錢嗰啲咩清乜啊、落應乜啊？ 嗰啲唔會，嗰啲唔會嘅。你俾錢佢，佢都唔會幫你嘅，因為佢哋係親政府噶嘛。 啊，唔緊要，但你都揾過係做開刑事案嗰啲打啊，你都唔好求其咁樣打法啦。 佢出邊嗰啲都係打開刑事案嘅，你放心。只不過佢係因為佢我哋香港嘅法例係要求每一個人上庭咧都應該有律師喺度嘅，咁變成咗咧人哋係。嗰一堂系你为保障你嘅权利，呢、這个律师系做呢样嘢嘅啫。你俾嗰啲钱唔系俾个律师噶，系俾法俾政府。 第一堂系最紧要嘅，唔系即系你就算录口供都好，俾人拉到咧，律师喺律师陪同之下嘅录口供咧，同你自己鸠噏俾人乱咁戳咧，系两回事嚟嘅。最死就系你自己嘅口供。 哦，唔怪得阿陈秀慧话呢啲唔够硬正啊！ 系啦，你如果当时咩都唔认咧，即系好似发个脑咁样咧，咁就可能冇事啦。 或者好似阿快啲教人哋咁样，总之问出咩我冇嘢讲，问你乜嘢我冇嘢讲。 系，咁但系你冇嘢讲啫，人哋有嘢讲嘛，人哋有晒即系现场人证物证，仲有差佬做证啊嘛。今次咧系要煮死晒呢班人噶啦，你从。即系从佢哋嗰个种种迹象显示都系啦，24个证人全部都系差佬嚟嘅，系咪？咁亦都有几个差佬咧就瞓咗医院，所以咧你今次个民情亦都唔会同情你， 呢、這个系最攞命的。 最大镬系民情唔会同情你嘅，你呢班人咧系令到民情逆转咗，啲人话诶、哎、有救你死啦，即系唔即系点讲啊？系将啲黄丝赶走咗，甚至乎赶咗去蓝丝嗰一边啊！呢个系最大嘅。最大嘅問題嘛， 所以而家你起到而家為止咧，即係同情嘅聲音係冇嘅， 冇嘅，冇人同情佢嘅， 係啊， 即係最大禍。 而家即使係同情你，而呢、這個連成個社會都係得蘋果日報，但係你哋專屌鳩蘋果日報噶嘛，你要消滅佢噶嘛， 係啊， 人哋唔係唔想支持你，係你唔俾人支持你嘛， 唔係啊，而家係蘋果日報就算同情都好啦，你要睇下。识睇就要睇留言，你睇下嗰啲留言嗰啲有噏乜先得嘅？ 留言多屌啊嘛！ 我个 HY 交叉二即田正英龟，喂，你搞我弹嘢啊！依家系 搞我噶，直情系即系成个运动已经失晒招噶啦嘛！即系你变咗咧，唔再系一个争取民主嘅运动啦嘛！你哋已经变咗，你哋话要独立，你又唔敢讲，系咪？ 永续基本法啫， 你讲到最后变咗永续基本法，系咪先？即系样样嘢咧，都系即系好明显，你哋咧根本就纯粹想搵食。你哋唔系想搞一个，首先唔系抗争， 你错啦，系嗰啲双往一层想揾食，而呢啲人咧系想抗争，所以佢掟水樽， 利用咗啲小朋友， 系啦，利用咗嗰啲人啫，即系呢个世界就系黑社会大佬，永远都系佢叫你打啫嘛。嗱，我讲一个古仔你听， 系 啊，就我哋曾经有一个影，有两个影坛大哥，一个比较肥啲，到而家都仲好出名嘅。 五福星系嘛？ 唔系七福星之一，七小福啊，七小福之一。 五福星之一咯，谢古彩嘛。 或者系，同埋一个咧，即系咧，拳击话拍可能劲过曹星如嘅，当年、哦、啊嗰、那个两个啊晒马嘈交，我啊收咗人哋三嚿水，讲咗俾撑场，其实唔关我事嘅，个个吹鸡为你有几多人，我几日尖沙咀，咁喺酒楼底下， 我当时你有冇300几磅啊？ 我嗰时我僆仔嚟啫， 我以为你300几磅的时候你收双份啊， 收三嚿水，大家都知道打唔成 啊，个人多反而打唔成， 系啊， 打唔成， 系啦， 话俾我几人，跟住佢上高两个落两个，咁我哋呢边啊70几人，个对方我谂都有100嘅，比我人少啲，但系因为人 多，使收钱噶， 唔系一个问题，但系如果真系打起上嚟嘅话。大家赔死安家费啊，大佬！ 唔会打噶， 唔会打。 跟住佢哋上嗰两 多人越唔会打。 佢哋两个嘈就即系我哋真唔记得有咩事嘈啦。跟住两个后屘行落条楼梯落嚟，两个拍住，哎妈乜讲完，跟住咪各自散。我哋只不过有啲人出 咁收，系咪收到300蚊？ 收到，当时好讲义气嘅，讲真金白银，大佬。 喂，嗰300蚊好多， 金就你落袋噶嘛，大哥。 喂，嗰三嚿水扣 起，佢扣起三成， 好多下噶。 系啊， 佢扣起，唔使扣起三成啊。 嗰阵时请个义务律师100几皮咋，大佬，而家人哋收咗科金都系你自己俾钱咋嘛，系咪啊？所以话啦，跟大佬即系大眼识人， 呢啲叫跟错大佬， 系啦，冇错啦。 唔系，但系而家啲大佬话要科金啊嘛，再。 哦，系啊，再货金去边度啊？去北极啊嘛。 系啊，而家已经去咗加拿大咯。 加拿大 系啦，咁咪再货金咪北极啦。 喂，你今次已经去加拿大啦，下次货多啲钱咪去北极咯。 系啊， 再下次去火星噶啦，系咪？ 系啊，横掂仲禁咗去养猫，咪可以带埋啲猫星人一齐去猫星咯。 系 啊，所以我咪咯。 但系真系呢个旅游抗共已经成为呢个一大特色噶咯。 系啊， 咁系咯。人哋要去四周围烧呢个落呢个共产党面啊，烧我哋中华人民共 去台湾烧五星旗， 系啦，烧基本法咪要去到呢个咩？ 喺最安全嘅地方做嘢， 唔系佢宣扬共产党嘅不堪，应该咁样讲，唔系安全嘅，嗰边亦都好多吓。五星旗嘅支持者嘅，你睇一零一嗰度， 佢好安全嘅，佢唔去一零一大楼 讲。系啦，冇错，哎呀，系吓紧住我，误会咗佢哋 嘅地方。 啊，佢真系分咗去到六营附近嚟烧。 啊，梗系安全噶啦，系咪先？ 冇去一零一喎。 最好去台南啊，高雄嗰边就稳阵啲。 总之咧，去冇共产党嘅地方啊，搞到共产党就安全啲嘅。喂。细个有个动画，你哋都冇睇嘅景，即系嗰啲差佬嘅动画，就系、是、咧，大家咧要小心啲，要如果遇到一啲咩事咧，要喺 安全嘅地方报警， 安全嘅情况之下高声呼叫，吓，仲要揾你信任得过嘅人，系嘛？咁佢哋咪去安全嘅地方咯，系咪呼叫咯？冇问题噶，系咪？喂，你喺嗰个叫咩啊？嗰个而家改咗名叫自由广场定系咩啊？系嘛？ 系嗰度，我知道。 中正纪念堂， 中正纪念 嗌打到共产党，梗系安全啲嘅啦，系咪？去一零一就危险啲啦。嗰度有一班叫做咩啊？嗰啲咩爱国同心会喺度就安全危险啲，系咪？咁所以咧，佢哋都系好稳健嘅。如果系投资嚟讲咧 ，AAA 加呢啲投资系最稳健嘅， 健仔派。 不过咧，即系唔好话跟错大佬啊，其实真系害死佢嘅。你一自辩，根本上你所有嘅法律程序唔识，即系唔识啊嘛。普通人点会识啫？ 系啊。 吓，甚至我哋呢啲成日都吓走睇嗰度出出入入嗰啲人都唔识啦。你一打就唔识噶啦嘛。你一定要揾个 你识嘅咧，一定系好有经验，一定好有被告经验先识嘅，系咪先？ 系啊，仲要同一类型嘅嘢，因为你可以话你成日你今日贩毒，听日你抢嘢，后日你强奸，每一嘅法律观点都唔同啊嘛。 系， 你一定要有个专业人士去辅助你嘅。 其实判得轻唔轻，重唔重咧？其实相对嘅，即系要有啲比较先至知嘅。如果咧你系好似无线嗰套电视剧嗰个叫做律政强人咧， 油嗰套嘢， 起码都十六。喂，佢哋个观点啊，所有好轻微嘅，又话要判三年五年，连强奸都话终身监禁。喂，好多时唔实都系三六嘅咋，即系我发觉咧，嗰个编剧都十分之有趣吓。 唔系，可能系黄蓉达啲啊。同你喎，同張嚟，你會問過你老友啊？ 唔係，佢依個係以前喺嗰個 HKTV 拍選戰嗰個編劇嚟嘅。不過咧，個裡面嗰啲題材咧，就令太係挑戰人類嘅智慧，太挑戰智慧啦。所以我哋先至不厭其煩成日講。 哇！好似我哋好似好多香港人咁， 太煩。 喺香港係人，翻到大陸未必係鬼咯。可能佢本身咧喺香港，即係喺香港電視嘅時候咧，屌你老尾就～是一个人去到 TVB 未变咗鬼咯。 其实可能是这样的，他呢现在在进行一样拆反大计的，要令到 TVB 的那个叫节目质素再下降，是不 是？即是新招草政策。 是啦。 即是打倒共产党，加入共产党。 消灭共产党。 是啦。没错啦。 即是希望使他们啊，为什么参加立法局即系选举啦，我而家就完全明 白，拉低你立法会嘅质素啊嘛！ 啊，呢啲真系好， 系咪啱数噶？而家啱佢入去咪讨论大家点样博嘢啦，系咪？讲真，博嘢咧系人权嚟嘅，冇可能你话唔捻准人博嘢嘅，而且香港事实系真系冇地方博嘢啊嘛。系咪？即系当然你可以去做租时钟酒店啦，$100又有，$120都有。 近期因为少咗自由行，所以平咗好多啦。而家基本上两嚿水一定冇问题。不过两嚿水你游惠晶都拎唔出，就唔好讲出嚟啊嘛。 佢而家拎得出噶啦，而家$90,000+人工，同埋而家佢两个房打通，好多空间可以善用噶嘛。 系可以过夜冲凉都有啊，仲有床喎。 系啊，咁变咗咧， 时钟酒店咁租俾人咪得咯。 变咗咧，而家游惠晶嗰个佢自己嘅问题解决咗啦，不过咧佢点样帮九龙西嘅选民去解决？ 特别系佢投佢票嗰啲选民， 去令到人哋可以有博弈嘅地方咧，呢样嘢咧系要深入探讨嘅。其实全世界即系全香港最多时钟酒店嘅地方就系九龙西， 系冇错， 系一定嘅。所以咧，坦白讲，呢区系唔存在博弈冇地方嘅呢个问题嘅。你喺港岛区可能紧张啲， 系啦， 系咪？港岛区可能要叫罗冠聪去关注下呢个问题，因为港岛嗰个地方，你可能要搭巴士去到旺角租房博嘢啦。咁你话咧，我哋即系点讲咧？香港嘅人口不断下降，系咪冇因为冇地方博嘢咧？都唔系，因为咧博嘢唔一定会生仔噶嘛。系咪？博嘢你系一个过程嚟噶嘛？即系你系会享受嗰个过程嘅啫。你唔系因为想要有 B B 而去博嘢噶嘛？好多时系咪先？咁我哋睇翻咧，有啲人就喺度攻击呢个游惠晶啊，其中一个咧叫做细佬啊，啊唔系细佬，细佬系细佬，呢个咧叫做刘公子，呢位咧就系 男神 华人置业 package 男神。嘅而家系咪系主席啊？好似系啊， 青年事务委员会， 青年事务委员会，唔系佢都系华智嘅主席，好似系主席啊嘛。咁佢老豆唔做，咪俾佢做咯。咁佢喺度咧就批评呢个游惠晶， 明串佢， 点样串法咧？ 去显露个人每个人嘅性格同每个人嘅水平，就系呢啲用词啦。 咁其实佢真係显露出嚟嘅，咁好啦，话明话明俾人知佢系咩質素啦，係咪？咁佢关注年青人博嘢权呢、這个其实都系年青人关心嘅嘢嚟嘅，係咪？因为呢唔同嘅客嘅人要百货百客百经纪，咁佢嗰个佢嗰、那个target 呢目标客户就系呢种客㗎嘛，咁佢关注返急市民所急，我觉得一啲问题都冇。 仲有一样嘢你留意一下呢，啲人係淨係講佢話佢用詞嘅嘢嘅啫，係冇人否認佢講呢個問題㗎喎。 係啦， 因為啱㗎嘛。 係啊， 佢係講中個問題㗎喎。不過你係嘈佢係嘈佢講嗰兩個字嘅啫噃。係 啊， 係 咪？因為以前係好多地方㗎嘛，九龍塘啊，邊度邊度，各位公寓各樣嘢全部都有㗎。但係而家你一路咁嚇，地價高咗，全部貴。跟住咧就情愿就租房做呢、這个做呢、這个做酒店， 做酒店 真系酒店做自由行， 做自由行 压缩咗啲人咯、嗯。以前我长洲得噶嘛，喂我今晚去 长洲好卵贵啊，而家贵卵到 扑街。咪咯，所以咪话咯，即土地问题令到租金贵，变咗真系令到年青人搏嘢啊，真系使费嘅高。 所以佢系讲佢系讲啱咗个问题嘅，不过你最多嘈佢就话佢用词有问题啫。 个词汇咧就比较咧，好似芒果都话斋，芒果老师都话咧，佢啲词语言贫乏，词汇贫乏，即系话人哋咧唔够佢咁博学，系咪？ 系啦，佢又其实真系嘅，本土派都分好多人，即系证明尤慧晶咧就冇办法同林康正嗰啲捞埋一齐嘅，人哋成日话今晚我哋边度温馨一下啊，倾下心事啊，咁噶嘛，佢又唔系，佢又粗鲁啲啦，屌你老母，我哋博嘢， 博嘢 啊，唔系温馨一下。 喂，但温馨下好似， 所以林康正咪 讲， 林康正咪咁样屌你老咩咪诶漏条女咯，咪我今晚温馨下，今晚喺边度？ 但问题呢啲好似系佢哋所讲嘅匪国用语嚟嘅， 哇，匪国 温馨系啊， 佢哋系噶，系啊，呢啲匪国用语嚟。 如果你话咧，大家去研习呢个中华文化咧，咁啊最紧要佢可以用几边几个代替咧？ 啊、最明显就系、是、某个女王嘅外号啦， 敦伦， 敦伦 系啊， 敦伦就系夫妻嘅啫，即系用喺夫妻身上多啲 啊，鸡精啊， 因为个交合啦，交尾啦， 交合就已经系比较粗鄙啲噶啦。 对唔住，交尾就系呢个动物用嘅， 咁我哋人系动物嚟噶嘛。 人咧就唔可以叫动物嘅，因为咧人系比动物高级啲噶嘛，系咪？因为有文化有各方面噶嘛，你试下搵只狗嚟写毛笔啦，系咪？ 咁你叫人哋叫博嘢，咁你咁即系冇文化啦，即系话人哋。 我绝对冇文化啦，我哋从来都冇话佢有文化，不过我话佢急市民所急，佢讲嘅嘢系啱嘅啫嘛，从来都唔觉得佢有文化噶，系咪先？嗱，因为咧，我哋觉得咧，如果系尊重文化咧，应该咧系要搵人咧结下巫山之缘。系嘛？即系共赴巫山， 证明你有文化。 我有少少，我哋读过少少，系咪？咁呢个巫山咧，系中国嘅一个地方嚟嘅，系真系有嘅。咁但系点解会叫共赴巫山呢， 就系除却巫山不是云嗰个巫山啊！ 呢个巫山喺四川嚟嘅，系嘛？你四川就系匪国啦，即系蝗虫啦，系咪？讲咁多做乜捻嘢？博嘢就博嘢啦，系咪先？咁博嘢咧，其实真系冇罪。是真系冇罪嘅，系咪？咁佢即系出自一位靓女口中咧，更加惹人遐想嘅。人哋好多人会问啦，喂，咁样可唔可以约你去博嘢啊？又即系直情有啲网友直情留言，好想同游议员博嘢，又或者有冇得申请？ 排队 系啦，有咩手续？即系问到咁样， 但有个问题，佢讲咧就已经系反应已经唔算大，老老实实。如果你俾个男嘅议员去到讲咧，可能真系俾人闹到七彩噶。 系嘅， 你试下，你试下 女议员咧系其实咧系比较包容啲嘅。 你试下郑松泰咁样讲啊嗱， 哦。鄭松泰咁講係啊，嗰、那個效果會再 會差好多， 會再差啲，因為佢咧話曬咧，佢有54,000幾票咧。 鄭松泰唔會講呢句説話喎，佢鄭松泰中意咁樣講。 佢係北京大學博士嚟嘅，一定會講共赴巫山嘅。 我就唔係咁睇嗱，點解我咁樣講咧？鄭松泰一定講，屌你老味就係土地嘅問題，就唔能夠供應土地，唔能夠俾人博嘢，等你激起民憤，屌你老味跟住推翻共產，推翻香港港英政府噶嘛？ 即係招土政策 係啦，冇錯。 啊，你哋起嗰啲咁嘅所有嘅，全部都系你起多啲房，都系全部俾人哋做，俾人哋啲大陸人落嚟嘅啫嘛，系咪啊？唔應該起公屋噶嘛，人哋都咁噶嘛。你嗰啲起多啲咁嘅愛情酒店啊，住多啲嘢，分咗俾大陸人 包。呢啲係維穩計劃。 係啦，冇錯，根本就唔係嗰啲嘢。 唔係啊，如果咧大家咧認為嗰個焦土政策行得通咧，其實我當時我提出過嘅，要一個焦土政策咧，最好就係要將一啲頭面人物咧綁起。在这个中联办门口凌迟，就包括这个陈文呢，包括这个黄毓民和黄杨达，因为这个是香港革命的三大领袖来的嘛，是不是香港没了他基本法都随时 会一国一制的嘛，是不是会世界末日的嘛， 这个是郑太讲的， 是郑太讲的嘛。那如果将他们三位领袖绑在中联办门口凌迟，还要啊叫埋啲李思燕嗰啲真系排队，一蚊一块肉割出嚟咧，就即场打边炉，即场搵只鸡煲，系咪？咁我相信咧，香港人系一定好 激于义愤， 一定系激起民愤噶。啲人咧就会个个咧揭竿而起，个个屋企攞把菜刀就出嚟起义噶啦。香港就会马上建国成功。咁所以咧，为咗香港嘅前途，佢哋应该第一时间将呢三位绑去中联办。如果中联办唔肯领事咧，佢哋要亲手落刀，系咪先？你要一定要学啦，系嘛？要片1776块， 冇错。 所以以前啲人叫凌迟到杀千刀， 系啦。 喂， 少一块都唔得啊！ 个讲法叫做千刀万剐， 剐系啦，千刀万剐，咁啊1776块嘅啫，唔怕嘅。咁样做啊，香港人就好快革命噶啦。喂，老实讲啊。为了革命，我认为这三位领袖呢很值得牺牲下。 喂，如果你这样说又未必使、啊、当年这个台湾这个郑南榕呢都是自焚、啊、 不够啦，现在因为这些人为什么呢，现在呢网络时代啊，那种视觉刺激啊，你知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年那个阿敏，他就是直播将人家肢解嘛， 是 全球直播嘛， 乌干达那个。 乌干达嘛，激起民愤嘛。所以呢，如果你要香港独立呢，冇办法，一定要全球直播凌迟。 但冇用㗎喎，因为乌干达点解会冧呢，就因为有个坦桑尼亚打佢咗。 哦哦，咁样啊。 因为佢自己唔会冧㗎喎。 哦， 靠自己唔得㗎喎。 即係要借助外力。 係啊，係坦桑尼亚打冧乌干达㗎嘛。 咁样啊，咁要諗一个折冲啲嘅办法啦。 係。 要搵鬼佬出嚟帮佢凌迟。係咪仲要呢用朱古力火锅打边炉，咁咪引入外国势力咯，系咪？ 鬼佬啊， 唔可以用鸡煲嘅形式咧，就攞啲肉去打边炉。 即系呢个瑞士火锅， 系啦，瑞士朱古力火锅或者芝士火锅。 咁搵边个鬼佬咧？ 瑞士中立噶。 咁搵边个鬼佬咧？ 柱简明咯，蓝丝嚟噶嘛，佢最佳噶啦，最佳人选嚟噶啦，搵佢落刀。是不 是那个印度那个。 印度那个嘛，而家在 Michael Chikani。 是在无线那度在那散播歪理的蓝丝来的嘛。是不是那呢就一定呢香港建国可期。是不是大家为了这个建国大业呢想想他。 就是我们都好延伸到犀利，又博嘢这个问题讲到建国，就是我们这些就是有水准的节目。系嘛？一啲咁微细嘅嘢就可以触发我哋嘅无限嘅。 仲有讲咗呢个国际嘅事务嘅， 系啊，冇错啦， 国际事务吓， 系真系 引入呢个亚文模式， 系讲埋呢个非洲添， 啊，同国际接轨，啊，真系我哋呢个节目 真系讲明啊嘛，因为国际唔一定系西方世界噶嘛。啊！呢、這个亚非拉唔系国际咩？ 嗱、哦，国际咧系以中国嘅标准咧，国际就梗系 亚非拉， 叫做民主德国啊。 系， 跟住就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全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简称民德， 系啦，或者叫做民主德国， 系啦， 当年叫做民主德国， 系啦，即系民德。咁啊， 仲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跟住就系阿尔巴尼亚、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 仲有民主刚果、哦。 刚果民主共和国。 是啦，因为刚果有两个国家的分裂了的。 是。 有民主那个呢就差少少的。所以人说民主呢有个坏处。 不、哦、是。 因为逢是有民主这两个字的国名呢通常都是好不能好能。 因为呢刚果民主共和国呢其实它前身呢就是扎伊尔。 扎伊尔。 扎伊尔呢那个人那个呢那个蒙博托呢就是搞了几十年呢就搞到散晒就搞到好大镬的。 是。咁所以呢啲人呢就话用个国家名其实分辨到嗰个系独裁定系民主㗎啦。有民主两个字嘅通常都系 通常都大件事㗎啦。通常都大件事㗎啦。 东德嗰个叫民主德国啦。係咪跟住刚果民主刚果都系扑街嚟嘅。係咪咁所以呢从名呢可以好容易令人误会嘅。 哦，咁因为以前啲东欧国家好多都有民主嗰两个字， 全部都有民主噶啦，你冇民主， 好多都有东欧嗰啲好多都系，即系匈牙利啊，嗰啲咩捷克啊嗰扎都有嘅，我记得系， 系， 所以咪曾经大镬咯， 唔系逢亲任何佢强调，尤其是佢强调，即系中国啊， 系啊， 信德国企业，你千祈唔好入去。逢系嗰啲咧，点解话俾你知要强调信不过你，就梗系信唔过你，先至你先要咁写噶啦。嗱，咁我哋要抽大肥水，大肥咧成日都话咧佢老婆好相信佢，呢样嘢我觉得咧有啲保留。往往佢个老婆都打电话嚟 check 佢喺边度，肯定系佢案底累累。 所以明明在度做一节目嘅啫嘛， 所以电话都打嚟响，系咪喺度播紧嘢？咁唔係呀做節目啫嘛咁樣。所以呢我認為呢嗱逢係強調自己冇嗰啲呢大家就千祈唔好相信。一話自己有民主呢咁通常冇民主嘅係咪所以從大咗呢個案件我哋可以得到印證。咁嗱頭先呢我哋講起呢個批評由魏徵呢位劉生呢劉公子劉明偉佢係青年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呢係咪其實而家劉明偉呢我觉得是全世界期望最大希望的一个人来的不要说香港人那么简单全世界他是最充满希望的一个人。 我都知道这肯定是。 为什么呢大肥你讲一下。 因为呢他老豆现在身染顽疾是每日都充满希望。 冇错。 是不是因为望住有300亿在面前。 几百亿啊。 是啊大楼。再加上呢而家把大楼呢个身体状况不佳就冇能力送楼送车送爱马仕手袋俾人。咁变成咗呢佢嗰啲嘢就唔会不断咁递减。 冇错。 不断咁递增所以佢每日都充满希望。 冇错啦。而家呢最紧要呢大楼快啲钉。因为呢佢一钉呢就冇辦法出去再花天酒地。 但有个问题。 再照顾女明星。 但有个问题喎。佢呢啲呢就算係病都好呢可能拖好耐㗎喎。 係啊。 因为有呢个医疗依家可以顶得一阵㗎喎。 係啊。即係呢好似沙胆同都顶咗4年啦。係咪咁我使咗几千万买。 但係都係有希望㗎嘛。佢唔係一个正常人㗎嘛。但係而家嘅科技一个正常人可以活到90岁㗎嘛。如果90岁以阿大佬咁嘅年纪起码最少都有20几年。如果嗰时科技再突破啲咁就过百啦。咁就30几年就知好似查理斯王子同英女王咁啦望极都冇希望变咁啦长命。个老母皇帝梦碎就变咗下一代。 英女王90。 咁你话啦系咪好得人惊 喂佢老豆95啊仲行得企得行得几捻快啊95啦佢老豆。所以呢我哋呢两公婆一齐过百岁好容易嘅。10年之后就一个100岁。冇死嘅迹象嘅完全冇有死亡嘅迹象。 查理斯已经70几㗎喇到时。 所以查理斯咪话囉真係。 查理斯 咪话囉咪话囉咪查理斯囉。 係咪咁我咪话囉刘明伟。虽然话而家嘅医疗科技但有一样嘢问题就出现咗。因为呢佢老豆呢个肾有事。即系唔习惯踎，即系上次我有讲冇踎嘅习惯，所以个肾有事。 哎呀，我都要踎多啲先得啦，因为我哋成日喺度坐喺香港啲坐坐厕啊嘛。 咁佢又唔系好似阿邱德根啊、郭杨嘢啊、其他嗰啲即系好出名嗰啲啊咩啊？曾宪子啊， 曾宪子啊， 走去大陆啊，乜一个其实因为佢而家有刑事案件在身啊嘛，就唔方便。 其实佢翻到大陆嘅， 系啊， 佢唔去得澳门啫嘛，翻到大陆噶。 澳门唔得 吓，咁啊，但系又唔知会唔会有洗头艇啊嘛，变咗佢唔敢离开。如果唔系咧。去到 行一行就焕然一新噶啦嘛，系咪啊？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又知唔知道，即系可能佢法律顾问啦，即系冇帮衬 Johnny 啦，吓应该话帮衬 Johnny 可能会清晰啲，或者外国打个圈翻嚟，咁咪重新做人。 外国有问题，因为如果嗰个国家同呢个 欧盟 嗰边有关系嘅话，唔知会唔会一个唔故意引导咗去嗰边？ 都唔会嘅，你而家澳门咧，因为澳门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嘛，关你欧盟咩事咧？ 但个问题系 中 澳门 关系嘛， 澳门同人签咗嘅， 系啊， 签咗嘅咩？ 系啊，所以我话， 有引导噶，佢唔会得欧盟国家嘅，依家系 冇理由。咁佢够去伦敦买咁多楼？ 佢 而家冇去啦， 叫佢条女去买啫。 而家冇去啦， 系佢代言人噶嘛，系咪啊？吕丽君去买啫，佢冇自己去啊嘛，系咪啊？所以佢咧就留乖乖地留喺香。跟住咧就又咁巧病啦，有官司系咪？咁巧病，咁咧就变成咗咧就可以好多嘢可以申请啊，终止聆讯啊，各样嘢嘅，只要提出到一份， 即系杨元龙咯，杨元龙俾人哋拉鸠咗，佢咪第一时间认罪，跟住出嚟爆捻晒啲骑师，咁啊拉鸠咗几个系嘛，十一个人钉牌系嘛。 所以佢真係充滿希望，因為佢老豆即使話即係曾經有案例啦，即係話真係想有啲器官啊要換啊翻，但係就香港一定唔能夠同你做，情願養和嗰個最大嘅醫生，情願同你去大陸， 可以同你去、坐一個醫療專機或者專車去到大陸嘅某個軍方醫院嚇，因為而家大陸軍方醫院係設備最先進嘅， 係啦， 因為咧佢哋有好大嘅業務。嘅嗰個生意嘛，就係、是、一個器官生意啊！香港 你又想嗰中企集團啊？ 絕對有呢個集團絕對存在，不過可能冇一個統一性嘅集團咁解嘅啫。因為我都同你講過啦，我有個朋友一位飲食業界好出名嘅女士，係嘛？佢老公去、香港腎病，咁啊，2013年嘅年尾就去咗廣州301軍區醫院嗰度醫，就係、是、香港嘅養和醫院嘅醫生，一個好出名嘅醫生陪佢上去廣州做完手術，又陪埋翻嚟香港，就使咗250萬人仔，呢個係當年嘅價格。咁而家咧就唔知好似升咗值啦。而家幾多錢我就冇再問啦。咁佢喺香港係唔合法嘅，唔可以咁做嘅。大陸可以嘛？所以曾憲子都話啦，喺大陸換一個效果麻麻地，換多個 咯， 係咪？喂，你有錢換多幾個都冇所謂啦，係咪？ 係啊，所以咧，而家劉連雄咁樣，真係每日瞓醒啊，佢個仔都充滿希望。 係啊，係 咪啊？ 幾希望？第二朝瞓醒，老豆釘鳩咗啊，係咪啊？幾百億就係佢噶啦，係呢個係期望嚟嘅，係咪先？即系呢样嘢，人一定系咁谂噶，冇可能唔系咁谂啊！因为佢老豆唔系嗰啲孤寒财主嘛，系好舍得使钱嘅人啊嘛。喂，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又超咗时，下一节翻嚟再讲过。